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老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小店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9度。今天本市继续受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优越，空气清新，可谓是天晴气爽，难得的好天气，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午后紫外线强烈且空气干燥，要注意防晒勤补水。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那么今天全天的东西二环北段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直门外大街等道路将是10分10分段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特别是上午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二环、北二环、北中轴路、北辰路、北辰西路等道路的管理措施呢是较为频繁的。对之相邻的东单、西单、崇文门、工体、国贸、燕莎等区域的交通影响比较大，建议咱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么目前的具体的路况是南四环西向东，距肖村桥出口500米处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在东五环观音堂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平房桥到大黄庄桥的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流量大。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Let's go。 北京时间的7:34，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 T 班主持啊，赵爽。 好开心，爽爽来了。我告诉你，真是人不禁念叨。 真的吗？你念叨我什么？不是，大帅念叨我什么了？同时招来。 大帅念叨的跟我没关系。 大帅说，他说我什么了？ 其实我们俩都说你好， 你看嘛， 要么就说你高，要么就说你瘦，要么就说你美，要么就说你能吃啊，不，能吃这事儿好像不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就记恨我早上带来那五个包子是吗？ 哎呀，那个小笼包那个味儿啊， 哎、 真香！ 哎，你看直播间里面充满了爱的味道。 是的，嗯、就勾得我也饿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人不禁念叨，我们俩真的得念叨你。上个星期一直每天节目当中好像都得说一下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事儿，这周就把你召唤来了，是不是？ 我跟你说，我以后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天监听你们的节目，适时的算账。哎，我发现我们秋高气爽组合是属于季播型的。 对呀， 对吧？去年秋天的时候，我们曾经在早上的这个时候相会， 是是是是是。 然后一年不想见面， 我人品这么差吗？所以现在我们俩是秋高气爽组合。 对呀，这又到九月份 了 嘛， 真是真是啊！ 今天早上一出门，真的是蓝天白云， 太棒了！这天儿， 我这两天出门的时候都哼着歌出来的， 哎、是吗？ 就是那个神曲吗？ 丢手啊，不是， 嗨，那个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然后别人就说你闭嘴，因为下一句话你知道什么吧？ 什么呀？ 突然暴风雨。今天没雨啊， 今天没雨， 没雨 啊，不过好像听说周末有哈、啊 哦、对 得嘞， 一场秋雨想凉，我觉得这两天下了点雨之后就确实这天气比原来要凉快了 哦、嗯、而且这个季节是特别适合出去玩的，你不觉得吗？ 啊，当然了， 而且是错峰出游，刚刚过去的七八月份暑期天又热， 嗯， 孩子们放假人又多， 对， 去哪儿都得排队， 嗯， 而且你们住酒店呐、啊、订飞机票啊还多贵，现在九月份包括十一之后正好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啊、 因为你再错一错到十一又变成高峰了。 所以今天爽来就一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玩的一个互动话题， 明明是昨天你跟大帅商量好的。 这个坑儿啊，你是大帅派来的吗？ 大帅啊，这个特别想着大家伙儿、啊、觉得这个时间特别适合旅游嘛。 是是是。 然后就跟高磊商量了一下哈、啊嗯嗯、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如果主持人可以带你去旅游，你希望去哪儿，是这个吗？ 对，没错，如果是比如说赵爽带队、嗯、啊，咱们招募20到30人，咱们精致小团。 嗯。 主持人带队咱们去玩的话，您想这个目的地您定在哪儿，比如说是想去海岛啊。 嗯。 还是欧洲啊， 嗯， 还是看看更远的美洲啊，大河大山呢、啊、这些地方。当然了，还得问问您，如果要去这一趟，您觉得花多少钱合适？您的预算是多少？ 嗯、 对不对？ 当然 啊， 你别骗人了，高磊，我是不会带队的，台里是不会让我去的。 我们友情邀请行不行？ 就基本上，如果带队的话，也就是大帅啊，高磊啊， 王一呀、 啊，王一啊，你们看着办吧。 赵爽啊。所以呢再跟大家来唠叨一下，今天我们互动话题非常开放哈、 嗯、 这不吗，十一马上就到了，其实年我们的计划是真的是年底计划带着咱们的幸运听众一起带您出去玩去。 对， 如果是主持人带队，您想去哪儿玩，您大概的预算是多少，说一说您的理由好不好？ 对，可以说说为什么嘛、啊、主要是为什么。 对， 你看在平台上面已经有人说了，张子健说赵爽带队的话都可以呀、啊、就不挑了哈哈。 赵爽美女带队一般都去两条线比较多、嗯、就两个方向的，一那 延庆， 好像你就带队去过延庆是吧？ 是是是， 骑着小三轮车是吧？ 是是是， 哎呀呀，晒得自己都变黑了是吧？ 本来也不白，不是本来挺白的。 就是，我觉得吧，购物线肯定是、嗯、是吧？女孩就爱买买买嘛。 然后听众朋友们就在外面等着我，我在里面就迷失无法自拔了。 哎呦，那还是有人会捞你去的。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美食线路，对吧？嗯，美女都爱吃啊，吃吃吃， 回来就不是美女了，回来就成了包子。 得嘞，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家来互动交流，告诉大家我们互动交流是有奖品相送的。 哎， 嗯， 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的品牌非常多，说起这个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呢，可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 没错，那么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当中啊。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您记好了，是52886111，52886111。还有一个好消息，凡是参与互动的节目将会获得一份奖品。本节目呢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电话您记好了，是52886111，52886111。最好是在您的互动话题后边缀上您的电话，我们就知道您是想要这个大闸蟹了哈。 哎 哎，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纯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7:41，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交通出行的消息啊。北京交警呢发布就今天的路况提示，早间7点之后，主干道的车流会明显的上升，东西部234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以及京城、京藏、京港澳等高速路，以及莲石路、建国路、富石路、京密路等道路的进京方向，都会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况了。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今天是继续在京举行。今天全天东西二环北段长安街以及延长线，还有三里河路、东直门外大街等道路将频繁实施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对上述道路以及相邻的东单、西单、崇文门、工体、国贸、燕莎等周边区域道路社会交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哈，建议市民朋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是，那么另外呢，今天傍晚到夜间，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也将频繁的采取管理措施，通行上述道路的社会机动车辆可以绕行东五环、机场二高速、机场北线、机场辅路以及京密路。 那今天8点到18点哈，天安门广场西侧路、大会堂南侧路、西侧路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除了持有论坛专用证件的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和公交车可以经天安门广场东侧路绕行。 那么另外呢，交管部门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咱们呢可以通过像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包括室外显示屏，还有导航系统，以及北京交警的官方微博等渠道，及时了解掌握最新的交通出行信息，避开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区域和路线。外出的时候呢，咱们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错峰出行，计划出行。那么遇有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路段啊，请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耐心等候，文明礼让。 我觉得主要是耐心等候吧，因为这两天天也不错哈。如果说这个真的临时遇到了这样的交通管理措施，哎，就是踏踏实实的看看蓝天白云呐、然后让自己心情放松一下呀， 听听我们的广播呀，对不对？ 是啊， 秋高气爽组合，咱们一边看天一边听我们俩聊天更有意思，说是不是？ 我怎么觉得这这么不靠谱呢？人开车的时候一边看天一边听咱俩聊天， 别开车了，当然是您停在那儿的时候，等待的时候，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我把你告交警叔叔，真的。哎，说起交警叔叔哈，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为了有效打击还有震慑酒后驾车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呢，交管部门不断的加大力度查酒驾哈。那在酒驾地点的选择上也同时向偏僻道路扩展，同时呢，交警在查询酒驾的点段和选择上也更加的随机，查询执法没有规律可循，这个可能会让一些抱有侥幸心理的酒驾司机朋友哈会追悔莫及的。所以呢，也提示大家伙一定要遵守酒后不开车。 对，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对对对， 你要是喝了酒了，咱们就找代驾。 对， 是不是？ 而且跟交警朋友聊过哈、其实他们现在除了说路上执法之外，比如说您说，哎呦，前面有警察，我把车停在路边，我人这个跑掉了，然后这个 跑掉了， 对，我人先 走掉了， 走掉了，然后再说，其实也是不行的，这是可以追溯的。而且现在的这个什么探头啊、摄像头啊。都相当发达了， 那当然都是高清的。 对、所以呢，交警朋友看到你的这种怎么说呢，不正常的行为的时候，他也可以追溯到你到底去哪儿了。 是是是，连没你化不化妆我都看得见。 嗨。 咱们再来说一好事儿哈，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下半年的放假安排发布了。那么从九月开始到国庆假期结束的37天里啊，加上双休日，哇，算了一下，一共有16个假期。那么其中中秋放假调休3天，也就是9月22号到24号。国庆放假是调休一周的时间，是从10月1号一直到10月7号。值得提醒的是，那么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哎，再来说一下具体的安排吧。中秋节9月22号到24号放假，其中9月22号、23号是双休日，9月24号是周一补休，就是周六、周日、周一3天。国庆节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9月29号和30号，也就是周六和周日是上班的。 哎，如果您胆子再大一点，就是把9月份的最后一周咱们给请了个年假。 领导， 我没有这个想法。 领导，高美就要请假。 我其实有这个贼心，我也没有这个贼胆儿。但是我要说的话，您要是都请的话，应该有14、15天的时间，您就不用回来上班了。 我一猜你就打这个主意，我跟你说，领导。 天哪，天哪！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如果我们主持人团队带队出游，甭管是高磊啊、王一大帅还是赵爽，是吧？任何一个人带队出去玩，您想跟着我们主持人去哪儿玩？大概您对这次出行的预算是多少？为什么？对吧？ 哎，对对对对，这个要先有计划嘛，是吧？ 对对对对， 哎，然后我们才能有这个路线的规划。 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如果咱们的这个计划非常成功的话，应该在下半年的11月份或12月份咱们就会成行，一起乘风破浪。 命运和时间的暴雨袭来，乘风破浪，彼此紧握着手，无可取代，大大的爱无需掩盖，洒脱的姿态，我想要快，我想要快，自由自在。去寻找生命的真相，抱着沧桑之后才明白意志分量，穿着军旗翻着高峰，超越极限，尝着更成长的锋芒，让他们亲眼见证年轻人疯狂。做准备，等待的吧，就迎接新的挑战，学会放下，我到达的过去做不了断，告别脆弱的自己，再也不怕它摆不刁难，我固执着追求的步伐，在人生书写的彪悍。 走遍了天地之间每个角落，才能够懂得天有多高，地多辽阔，也只有爱才经得起历史的消磨。时光和努力匆匆飘过，就像火山脚下尘埃纷纷的飘落，命运或自己和肉体相互的交错。 就当命运和时间的暴雨袭来，乘风破浪，彼此紧握着手，无可取代，大大的爱无需掩盖，洒脱的姿态，我想要快，我想要快，自由自在。 来，咱看看大家伙都想去哪儿哈。 哎， 嗯， 我就看到这个了。 谁？ 直热守望者说今天高磊特别亢奋。 美女在呀，原来念的都不来，今天不念的自己来，你说我能不亢奋？ 哎呀，还真的，我今天特别开心。就是大帅来不成，然后我坐到他的位置上面。 哎，别说那么直白。 然后说着说着他的坏话，然后 你可以再补一句，其实我最希望搭档的是高磊同学。 所以你今天这么亢奋是吗？ 是啊， 来继续亢奋下去吧。 好嘞， 还有好多朋友希望我们一块去旅游呢。 唐朝栗子说了，如果主持人带队，我希望去中美洲加勒比海游轮，这里的海风惬意，还有加勒比海的湛蓝，岛国舒适，最重要我已经订了船票和机票了。 哦， 加勒比岛国12个国家和地区，爽啊，天哪，他准备已经要去玩了。 哦，那就是， 那这样没关系，您去玩了以后把您的这个游玩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到时候设计设计，如果可行我们就带队去那儿 啊。对，或者您再买两张票，然后带着我跟高磊 也可以。我没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了。好，我们再看看啊，这个 Remy 说了，去法国吧，一个让我跟我媳妇儿魂牵梦绕的地方，在塞纳河畔吃着大闸蟹，哎呦呦，想想我这就美得慌。 哎呦，真的。 可是，在塞纳河畔，您是怎么吃大闸蟹的呢？ 对呀、啊，除非您是从国内带过去的，好像这玩意儿也不能入境吧？ 对对对，啊、我就也提醒大家伙儿，尤其十一什么的旅游，就不要把这些活物带进去，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 啊、对，当然了，包括咱们马上要过的这个中秋节，月饼咱很多国家也是不让入境的。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在旅游之前还是要做好准备的哈。 对， 实在馋了可以在塞纳河畔来杯这个 coffee 呀、 啊、对呀 啊，是吧， 就看看两岸的风景、 嗯、 巴黎美女又多， 对， 帅哥也不少， 哎， 是吧， 对，然后拿个法棍、嗯、想象它是大闸蟹就 OK 了。 哎，确实是挺硬的。肖就说了，去趟土耳其和美女一起坐热气球还是不错的，而且美食也是有的，预算无所谓，由我们出发吧，是吧？这告诉你，螃蟹是不是假的？连这么多天没有，不是，我们每天只送一个人哈。这大闸蟹真是有，但是我们不能所有人都送啊，是不是？送不起啊？ 对 啊， 哎，但是就提醒大家伙儿可以吃大闸蟹了。到这一节，我还在算，我说公蟹什么时候出来？啊、然后哦。母蟹现在已经出来了， 现在差不多快满黄了，但是最好还要再等个一周到两周、嗯、就是中秋节前后是最好的、嗯、 对对对，然后过段时间公蟹出来了、嗯、掺着吃， 对对对、 对吧， 啊，你看看你你也是个吃货呀，真是，哎呀 哎呀，这个魔草说了，十一十二月份的话天都冷了，怎么着也得去个暖和的地儿吧、 嗯、 我觉得海岛游挺好的，普吉、芽庄、长滩都行、哦、阳光沙滩行程也不太累 哦， 嗯， 这都是东南亚海岛，确实是一般从北京直飞大概五六个小时就到、 嗯、 又不像去飞美国飞欧洲十来个小时、 嗯、 有点折腾哈， 对， 是个考虑的范围， 是的，而且要是去那些地方、嗯、我估计高磊大帅现在开始健身了， 我看我都不用，我告诉你，我就一块腹肌我健什么， 没事，自带游泳圈还省了呢。 哎，人家是不是说有一种化妆术能够化出来八块腹肌啊？ 能啊，是吧？你看，你别看着我，真能。 哎呀，是吧？ 对， 哦， 你要16块都行。 我的天呀！ 你要几块有几块。 我天，行行行，好好好、 嗯，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是，如果我们几位主持人中的其中一位带队出游， 嗯， 您最想去哪儿玩？大概这一趟出去玩，您的预算又是多少？是吧？ 哎，也可以说说为什么哈？ 是是， 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想去的旅游地点是夙愿 哦， 你可能想了很多年了， 是 也是有故事的、 哦， 然后就一直阴差阳错没有去成。或许我们能帮您实现这个愿望， 对， 或者您帮我实现这个愿望。 这重点在后半句是吧？不带这么坑人的。嗨，得了，跟您开个玩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好了，北京时间的7:53，我们来说说热点消息，说说卫视暑期档凉凉挨苦夏，怎么回事啊？这个暑期档呢，对于各大卫视来说，凉凉可以说是最应景的背景音乐，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古装大剧低迷，综艺没有爆款。业内普遍认为，视频网站近两年的迅速发展，正在进一步蚕食原本属于电视台的观众群体，网台发展本已经不平衡的格局，或许进一步加剧了。 嗯，其实以往都是爆款在暑期档产生啊， 啊对， 比如说这个《 还珠格格》是吧？ 每年一听到那个声就暑假来了 啊，对 啊，不过那时候我还小了， 当然同样呢在我还小的时候看的，比如说17年的黑马哈，我的 17年你还小我们这雇佣童工的是吗？我都忍不了。 还小还小啊，比磊哥小多了。17年的黑马我的前半生是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首播，还有16年的流量剧微微一笑很倾城，还有也是在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首播，还有15年的爆款花千骨是在湖南卫视首播哈。所以今年的暑期档感觉成了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就是两部热门的大剧《延禧攻略》还有《如懿传》 是 都成了网络首播。 没错，《延禧攻略》和《如懿传》热播的背后呢，也是视频网站的付费会员模式越来越被观众接受。对于很多观众来说，目前呢只看电视台播出或者是网络视频播出的免费剧集，因为网络上的热播剧往往和电视台同步播出或者是滞后更新。如今这一旦网络首播甚至是独播，会员就可以提前看好几集的优势，哎，这就显示出来了，而且别的地儿还没有。 对，而且其实从去年开始，因为咱们也主持演艺巡回嘛，你就会发现有好多剧已经不是首选电视台了， 对， 而是首选网络，有一些是网络播完电视播，有一些是干脆就是网络播，而且我们说那些大 IP 大热门只选择网络播的也不少见哈， 是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哎呀，这个播放顺序啊，以及这个影视的盈利来源，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没错没错，其实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同一档，刚才我们说到的，甭管是这个热播的剧啊，或者是热播的综艺的节目，在卫视和视频网站播出反响会截然不同。那么周杰伦加盟的体育综艺《这就是灌篮》在优酷播出之后，第一期节目点击量成功破亿，但是在浙江卫视首播当晚却反响平平，收视率才0.358%。有业内人士分析，这可能是会让更多的资源涌向视频网站，而卫视的话语权或许是更弱更低了。就大家现在都不太爱看电视了，因为电视你必须得到点儿守着，它8:23播，你就差一分你都提前看不了。网络不一样啊， 嗯， 网络我可以自由的选择时间，而且呢，我可以片段式的看， 嗯， 比如说这一集，哎，我刚看了20分钟，正好有个 PPT， 老板让我着急叫，我就先忙。 老板真会赶时候， 是吧？我就先写着， 嗯， 我写完了俩小时，我再看后半集嘛。电视可不行，它不会等你，播完就播完了。 而且 啊， 这个网络你可以付费，没有广告嘛，对吧？ 啊， 比如说我把高磊账号要来，然后我这个 凭什么 打开视频平台，然后你看一集这个什么《延禧攻略》之类的，它不用有广告。 哦， 可是如果说一旦它在电视上播，我又得等酒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广告一出来都播完了，就困了。 是是是， 对吧？ 确实是， 嗯， 而且今年确实是台网共同播出的这个例子是越来越少了，一般都是网络首播。这么着吧，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的一些优秀作品能够在电视台和网络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影响力。 嗯， 还有一点点时间，咱来看看大家伙儿的信息呗。 哎，这个志明说魂牵梦绕的是西藏啊，布达拉宫 啊，念叨了十几年了也没去成，预算嘛还没算，机票火车票加酒店就够了。故事有点长，哎呀，红灯时间不够了，赶紧再说。 红灯时间确实是也就够打这几个字了哈，这几个字打下来也就这红灯其实也挺长的，你知道吗？ 嗯，对， 怎么也得一分钟啊，打这些字儿。 对对对，那还是得先看路， 哎， 要不您后面的人对您有意见。 要么这样，您看那导航哪儿堵，您往哪儿开，然后一停，您再把那故事给我们圆满的说一下。 今天晚上来找高磊要加油卡行吗？ 好嘞，接下来咱稍事休息，邀请您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 L 拓界版换新驾龄，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909格力超级品牌日来了，以旧换新，聚会补贴、教师优惠、黑科技新品特价体验，更多福利尽在格力专卖店，限时供应。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美国市场因劳工节休市，市场交投清淡，国际金价徘徊于每盎司$1200，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01.03。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相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就可以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幸福生活，爱在菜百。北京时间的8:05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早上好，我是赵爽。 哎呀，我们二位组合在一起就是 秋高气爽 组合了。 哎呀，今儿这天太给面了。 是是是， 你说这要来个大阴天的话多没心情啊。 秋高不爽组合。但是爽啊，今天是不是？ 对呀、啊、对呀、啊哦、这天气就真的是特别好，尤其这几天我们看到这个蓝蓝的天空， 哎呦， 白白的云彩， 你是又要开唱是怎么着？蓝蓝的天。 就今天早上大家没吃早餐的等会儿再吃吧，然后一会儿上班。 对，我们俩这个唱性大发，他唱完了我想唱， 全给弄出去了。这些 这么好的天儿，想着就一件事儿，真的想出去耍一耍玩一玩。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什么呢？爽， 哎，就说如果主持人带队哈、啊哎、您想去什么地儿， 是 为什么，大概预算是多少哈、啊、因为有些地儿可能是跟您是有故事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故事哈、啊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对，而且还最好说说预算是多少啊。我就发现吧，有一些听众朋友真是，您怎么说不好听的，您太过分了。 咋了？ 看人下菜底儿。 那当然了。 啊，气死我了，哪来的搭档这是。 CC 就说了， 嗯， 赵爽带队的话当然是欧洲，去法国 Paris 巴黎。 那当然了。 高磊带队吧， 嗯， 动物园吧，我就、 哎、 我就动物园的， 合适 啊， 合适。 我才3岁4岁啊，我 不是，主要是、啊、那个大家想看看你嘛。 你果真是大帅派来的。 不，然后顺便看看大帅。 嗯，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哎呦，我觉得朋友们想去的地儿真的都 挺多的， 哎，挺多，挺 哪儿啊哪儿啊， 比如说。嗯，看看啊，这个哇，大家互动真的很多。吉古书说了想去敦煌的莫高窟、 哦、 老祖宗真棒 啊。是， 他说国外的话想去新加坡，干净规矩。 是是是、 嗯、 您要是到了莫高窟是不是还得来跳一段反弹皮吧。 你来， 飞天不懂，我真跳不动。 3、2、1，来。 我还是吃去吧，我跟谁呀、啊、？Brand Z 说了， 嗯， 要是跟你们主持人出去玩啊，哎，我要跟你们说的是，其实我跟高磊和大帅都出去旅游过，没错，啊，真是这位朋友，他跟我去的是济州岛，跟大帅是去的张北草原。 哦、啊， 就这位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 那您还回来了呀？ 回来了回来了 Renzi， 我说如果跟大帅高磊去，我选择去拉斯维加斯，使劲的吃使劲玩，哎呀如果是输了钱的话我使劲的一起哭，那您自己的事儿， 最后那个肯定能实现，使劲吃使劲玩，我觉得有高磊在的话怎么说呢， 啊 这个您买东西最好买三份吃的哈， 啊 然后两份半给高磊， 可以 啊，然后半份给高磊留着， 购物的话呢也都给我们匀出来一下就行了，反正花您的钱刷你的卡，萨瓦迪卡是吧， 哎萨瓦迪卡，我天，说去罗马吧，张静说的、 哦、 我们去许愿池许下美好的愿望，对许下美好的愿望、 哦、 高磊今年能瘦个20斤，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一定要到180斤， 我现在200啊，你这坑越来越多了，我都应接不暇了， 算的真好、哎、毕业了、啊、开学了，毕业了 是吧， 嗯、 啊啊、我数没算错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 哎我发现大家想去欧洲的还真不老少，又是意大利又是法国，这又出了一西班牙，王雪晨说了，跟我爱人结婚我就休息了4天，生孩子其实我就在家待了5天，就是说明这个休假太少了，真的想跟我媳妇儿带着主持人，你看人这大气 大气， 跟着我媳妇儿带着主持人，那我们这团费您也报了呗， 哎就是你看我就说嘛，其实大家有什么样的愿望都可以带着我们 去哪儿呢，去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要说预算吧咱也大气一点，预算4万就算给我媳妇儿度蜜月了， 没问题， 我还想要大闸蟹大闸蟹您稍微再等会儿啊，我们第30段公布这位幸运听众好不好， 哎对对对对对、啊、我看这哪位朋友大号豆豆把我10年前照片给翻出来了，太可怕了， 你点击大一下我看看， 不不不大不了大不了，黑白颠倒说了，去成都吧，作为吃货我真筹划了好久都没去成，说都去另外的地儿了，一直都没去成成都，我刚从成都回来， 哦对呀 对呀， 都吃什么了呀， 哎呦 都是团餐是吧，都是累呀、啊、 不不不不是累是口水， 哦真的吃到好吃的了呀， 啊真的真的，就我觉得成都的辣跟咱们这边吃到的辣还不太一样， 咱这真是干辣干辣，人那是麻辣好像是吧， 而且其实那座城市你会发现它的生活态度特别有意思、 哦、 它很休闲， 是 然后就大家可能晚上4-5点钟就在那种不大的小摊档旁边开始排队， 哦 进去之后就串串呐、啊、火锅呀，甚至说冰粉儿啊，哎呀， 还吃冰粉儿， 对、哦，特别好吃。然后你说这来一碗是吧？ 咱俩还是好同事呢。你去趟成都，我也不知道你这回来也没带什么好吃的，这有一小串翻了。 有带回来，就是那个 没给我吃。 我那个就是剩点辣椒末，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讲着我说这辣椒怪正宗的，我赶紧给这个我搭档带回去是吧？ 对啊，然后撒我一脸、 嗯、 是吗？ 没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哎伤心透了， 嗯 其实成都还有好多的一些小店，这是黑白单颠倒给我们发来的哈， 嗯 哎呀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来说说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是我们主持人带队，甭管是赵爽啊高磊啊王一大帅啊对吧，任意其中一位带队跟您一块出去玩，您最想去哪玩，包括您的预算是多少，为什么要选择这条线路，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了，北京时间的8:12，接下来体育板块我们来说一说刚刚结束的雅加达亚运会，诶你说是刚刚举办完亚运会是不是那儿也是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哈？ 对，尤其今年中国代表团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嘛，所以很多人现在是热血沸腾、 嗯、 都想去当地去看一看、 啊 嗯、 很多的朋友可能去过巴厘岛没有去过雅加达哈、 嗯、 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刚刚结束的亚运会亚洲军团中来自北京的运动员表现十分的抢眼，他们的总共在22个大 象和38个小象上获得了16金10银6铜的好成绩，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做出了贡献。与以往的历届世界大赛、洲际大赛一样，北京运动员的矫健身影总是活跃在各个竞技赛场，是中国体育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之一呀。 嗯，而且这次的这亚运会当中啊，中国代表团所获得的冠军项目当中，北京籍选手的分布也十分广泛，证明了北京竞技体育还有这个运动员啊，具有非常全面的综合发展的能力。那在北京运动员获得金牌的项目当中呢，既有女排、女篮等等三大球集体竞技，也有凭借单个实力称雄的个人项目哈，还有大量的奥运项目，比如说田径、射击、花游、网球，也包括了桥牌等这个非奥项目哈，还有什么跳水啊、乒乓球、体操等等中国传统的优势体育，也有通常认为中国运动员在世界赛场上表现不太突出的，像自行车、赛艇等等重竞技然后耐力型的这种比赛哈。如果计算北京运动员所获得的银牌、铜牌等等的话哈，那更是要在什么高尔夫啊、游泳、女球、垒球、什么马术、柔道、击剑啊，这些什么武术、散打等等覆盖在内了。所以北京健儿在亚运赛场上可谓是全面开花， 厉害了，对不对？ 嗯。 那么在本次亚运会的竞技场上，有几位经济运动员或是在北京成长或是注册在北京的选手表现优异，也成为了中国体育迷、电视观众眼中的焦点人物，甚至是成了网红。他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的英姿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像跳高选手王宇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啊，那么他在这个2013年和2017年两届全运会上连续为北京代表团赢得了跳高冠军。那么与当年的百米飞人张培萌呢，以及跳远名将李金哲并称为北京田径三杰。他的妈妈呢是北京人的王宇，自上中学起啊就在北京受到了多方培养。在这次亚运会上，他以2米30的成绩是技压群雄，夺得了男子跳高金牌。由于电视直播的缘故，王宇帅气的身影也是赢得了电视观众广泛的瞩目和喜爱，帅小伙一个。 对，而且我觉得运动员在赛场上的那种气，就是我觉得对他有一种精神，然后有一种就是你看到他就自带闪光的那种效果。 对对对， 对吧？ 比底下看底下看更帅。 对，因为你像我这种体育白痴，就是50米跑了大概15秒的那种， 真是浪费好基因。 浪费 跟大家，我能透露一下吗？ 可以，你透露我体重还是身高？身高可以，体重 不 行。 不是，就是透露一下，咱爸。 哎， 不是运动员嘛，运动员出身呀、你说这么好的基因，你怎么没继承下来呀？ 我去问问我爸哈，我是从哪儿捡来的？ 嗨，哪能这么说？就是说还没有把你这个运动的细胞给它充分的发挥出来，对不对？ 对，所以我决定了，看完这个比赛之后啊，以后我每天跑步量20分钟。 真的？ 嗯， 可以，20分钟也不少了。 嗯， 你只要坚持住就行。 嗯，我一周一定跑一次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代表国乒首度征战的亚运赛场上的王楚钦，一人独揽两块金牌哈、和队友合作在男团和这混双的决赛当中称雄。14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北京小鸭张佳琪在跳水女子跳台项目上夺得了1金1银两块奖牌，成为中国跳水队中的新明星。那他的师哥曹源同样在男子跳板两个项目当中争夺拿下了1金1银两块奖牌，还有体操名将肖若腾在所参加的男子体操团体比赛中一人独得团体冠军、双杠、个人全能、单项等项目的四块金牌，其中男团是冠军成员，那是北京体育健儿中的奖牌王了。 哇，厉害了厉害了。其实呢，在这个本届亚运会上，中国三大球以及一些集体项目也是取得了很好的战绩。比如说中国女排的国手当中，刘晓彤、曾春蕾啊都是北京籍的，依然是队中稳定军心的球员。女篮当中的像首钢球员邵婷同样是不可或缺。中国男篮红队的方硕也为中国队重夺亚运会冠军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实里边还有好多好多的一些优秀的运动员，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看的真 真是情绪特别的激动哈、啊嗯！前几天也在这个朋友圈当中一直在刷屏，然后你会觉得，体育健儿的矫健身姿啊， 是 真的是他会鼓励着大家能在这种阳光下、蓝天白云下，哎，有一种特别好的精气神儿， 对，积极向上，充满了正能量，对不对哈、啊？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充满了阳光，充满了青山绿水，那就是您想。跟谁出去玩啊？不是这话题，你看我又记错了，就是怎么说来着？我们这话题， 就是如果主持人带队的话、 哦， 哎，然后我们想去什么样的地方玩？ 哦、 为什么、 啊？ 大概预算是多少？ 哎，我推荐个地儿呗。 啊， 马来西亚沙巴。 哦，是吃沙巴鱼吗？ 啊，不是，看看海岛呗。相交目光，流连处处可以相长。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大理、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正放热 ，Coco、Apple、Mango、Mango。 难说了，看来跟高磊出去不放心呀，还是想去成都，想吃大闸蟹。成都哪有大闸蟹？成都的小马小吧。 今天无论是去非常洋气的法国， 哎、 还是去非常小资悠闲的成都， 是 都要吃大闸蟹。 我的天哪！别忘了啊，如果您想吃大闸蟹的话，后边要说一声，再附上您的电话，我们会随机抽取的。 哎，飘风飘走的云啊，如果是高磊和赵爽的话，我喜欢去有山有水的地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没事儿爬爬山，划划船，到了晚上在湖边来个篝火晚会，没事儿吃吃喝喝，和你们谈谈心，我觉得想起来就很兴奋。跟你们出去旅游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哈，你们旅游出去机会很多，跟你们出去怎么说呢，啊，可能就跟我们出去就很满意了，是吧？ 那当然了呀。 哎，对，您爬山，我在山底下帮您看东西， 我也是这么想的。 您划船，我在岸边帮您看东西， 我也是这么想的。 您篝火晚会，哎，我负责帮您吃东西。 哎，我们得负责主持，真是。 哦，对， 对吧？ 对。 哎，就上次我带队去野三坡的时候，哎呦，那儿有一个山可好了，青山绿水的，而且又特别的高，你知道吗？ 嗯。 所以呢，当时就说，哎呀，咱们一块儿去爬爬这个山吧。 嗯。 我说啊，我给你看包，你看看你们姑娘家家的背着那么多的包多辛苦啊， 好暖啊。 后来呢，我就约了一下当地的导游，一个美女，我们跟大家一块儿，就是说你们去爬吧，我们喝咖啡给你们看包。然后爬完了两个小时，大家累得气喘吁吁啊，我说爬得好吗？特别好啊。 我就知道这是你。 大号豆豆说，我强烈要求赵爽带队，我十年前偶尔听说了一个地方叫圣地亚哥，结果我不知道怎么着，一听这名儿我就心生向往，就莫名其妙的想去那地儿，好像那有什么吸引着我。哦，可是后来知道有两个圣地亚哥，到底是去哪儿呢？我到现在还没有决定下，美国是不是有一个圣地亚哥？ 啊，对， 还有一个地儿也有啊，我还真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翻译过来的时候那个名称不太一样吧。 哦， 但我真的是一个地理特别不过关的人， 是吧？ 就我原来学地理就特别头疼。我记得有一年休年假去巴厘岛， 哎呀， 然后直到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就飞机上有一张地图， 是， 我说哎呦，我到南半球了。 晕死了。 然后这周围同行的人瞬间投来鄙视的目光，说你在这儿已经待了一周多了，你才知道这是南半球吗？然后 我一直以为我是横着沿着这个经线飞的，原来我是沿着纬线飞的。 哦，这个我还真不懂。 就是我竖着飞的。 哦，竖着飞的。 哎，算了，别说横竖了，一会儿大家都晕了。 结果咱俩的这点弱点全被大家知晓了，你知道吗？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继续说一说您的出游计划，目的地是哪里，预算又是多少呢？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好了，这一节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来了解一组文化消息。每两年举办一届的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呢，在今年迎来第三届。十月份到十二月份期间，《诗经》《采薇》《凤凰阿佳与火山神》《近乎正常》等十一部来自国内院团和院校的音乐剧，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上演。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哈，那上周末的中国电影市场属于阿汤哥和他的《碟中谍六》全面瓦解。56岁的他，阿汤哥哈，在片中是又是跳伞，又是不戴头盔飙车，还有从楼顶跑酷哈，摔伤了脚踝，还开着直升机，哎，来一场这个追逐和枪战哈。如此拼命的演出，让观众确实是非常紧张刺激，赢得了观众和业内的好评无数。那截至昨天下午，这个影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元人民币，预测票房会超过11亿。目前豆瓣评分是8.3，有近10万名观众哈、啊、为这部影片打分， 厉害了。而且本周三晚上的演艺群会节目，我们会邀请影评人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热映的电影哈、啊。 对、 啊， 确实是特别激烈哈、啊。我那天看的是4D 的版本、 哦，你不看了呀？ 啊、哦，然后就在想，我说我是犯了什么错呀？这个电影刚一开始，因为它太激烈了嘛，这椅子一直 在抖， 晃，我的一杯可乐。跟一杯爆米花就这样 就粥了是吗？ 献给了大地，然后我才想我这是，但是确实是他有很多特别激烈的，包括追车的场面啊， 对， 然后包括追直升机的场面啊， 真的是玩了命了。听说阿汤哥为了拍这个好像还骨折了哈、啊，还休息了好长时间哈、啊。 对对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电影当中看一下非常敬业的演员， 对 他的精彩的表现哈、啊。 是，好，我们来继续看电视剧吧。由岳丽娜、于毅主演的电视剧《娘道》明天呢登陆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娘道》是以军阀混战的民国为背景，以孝悌为核心，将母姓光辉、宅门恩怨、军阀混战等元素交织于一身。 我们再来关注一部古装侦探悬疑剧《唐诗三百案》啊，日前是在搜狐视频上线了。那这部剧呢是讲述了贞观年间，据传能预言天下大事的推背图残叶啊重现人间，各地谣言沸腾。那称前朝女帝萧后即将转世并祸乱天下，离奇命案接连发生，故事由此展开。 9月11号到12号，瑞士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呢将以传世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拉开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的序幕了。 还有第二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的国际小提琴比赛啊，前晚是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落下了帷幕。那来自世界各地的23名入围选手从8月11号开始就在这儿进行了为期20天的复赛、半决赛和决赛。经过角逐呢，美籍华裔青年小提琴演奏家周颖获得了一等奖。 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的北京民间工艺美术专题展昨天在中华世纪坛开幕。那么今年展览的主题是梨园意韵。 再来看一下动画片哈，托马斯和他的朋友9月3号在英国播出的最新一季节目当中，力图使角色更加的多元化。那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的动画片，他的这个角色也都越来越丰满，越来越饱满，就不像说原来的那种角色可能会很单薄呀， 是是是， 对，或者特别符号化呀，因为现在小朋友真的特别的聪明 哇、哦

将递减到周日的27度，最低气温呢也从今天夜间的18度逐渐这个降低，递减到这个周日夜间的15度。总的来看吧，北京这几天的天气啊，对出行游玩啦，都是没什么影响的，主要是晴热晴晒，出行游玩的朋友呢还要注意防范。 对， 对， 对， 这是咱北京地区的天气情况。 那其他外地的一些旅游城市是不是现在入秋之后也变得特别的好，特别适合出去玩，而且九月份又是错峰出游的一个高峰啊，黄工？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从应该说本这个未来这几天吧，就三五天吧，就今天到周末呀，这个有些还是降雨地方还比较多 哦。 另外这个冷空气呢也会不断南下，会影响到这个江南呢，就是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天气呢还是对出行啊游玩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吧，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就是中东部地区受冷空气影响，会有一些这个降温啊，还有一些大风，对出游是有不利的影响。另外呢还有很多地方啊会有这个降雨。具体来说呢，主要是我国这个黄河以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冷空气影响呢会有4到6级偏北风，部分地区啊还会有阵风呢7到8级。 哇， 另外呢还有4到6度的降温。在江南的部分地区啊，由于冷暖空气的这个交汇，还会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多个地方还会有这个明显的降雨，主要是在西北地区的中南部，东北地区的北部主要是黑龙江。另外呢还有西南大部分地区，长江中下游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还有这个华南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啊都将有小到中雨天气。在四川的北部还有重庆的这个西北部啊，包括这个周边一些区域，降雨呢还比较明显，会有这个大到暴雨。总的来看吧，未来这几天刚才咱们都说呢啊，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是受冷空气影响，有大风降温，江南呢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强对流，另外还有很多地方呢会有明显的降雨，应该说啊对出行啊游玩啊会有一定的影响。 对， 建议咱们出游的朋友吧，及时关注相关区域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是的，尤其是坐飞机的朋友，出发之前一定看看咱们的这个飞机的航班是不是正常起飞哈。 是这样子的。 好了，谢谢黄工，非常感谢您非常详细的介绍，谢谢黄工，再见。 好的，再见。 好，那么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同仁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事故路段，东三环华威桥、东四环红领巾桥、东五环环铁桥的南向北方向，南三环木樨园桥、南四环的刘湘桥西向东方向，北二环安定门桥西东向西方向，北五环肖家河桥、顾家庄桥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呢，西部城区联络线进城方向压力突出，莲花池路及莲石路一线，杨口桥到莲花桥，富石路、富城路一线，晋元桥到西翠路北口，石景山路鲁谷大街北口到玉泉路北口，闽庄路以及北吴村路，以上路段进城方向持续车行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北京时间的8:37，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早上好，我是赵爽。 每次跟赵爽一做节目，我都有恍惚式演艺群会，我都得倒吸一口凉气。 也挺好呀，这大家就下班了 就该洗洗睡了是吧 不是不是，大早上的咱们还是说点开心的事儿哈。旅游哈，这个红蓝火说了，最想去的地方美纳多，蓝天白云，沙滩大海，多少美景说不完。就直说一个，那里是世界第一的潜水圣地，水下美景又如仙境啊。 哦，哪儿刚才说是哪儿？ 美纳多，嗯， 是应该是在马来西亚吧，好像。 就你问我这个地 就跟沙巴好像是挨着差不多不远的一个地儿，我印象当中啊。 对对对，我听说过，但是我真不能给人指路。 哎呀，但是我说实话哈，潜水这事儿吧，我也特别向往。我不知道你潜没潜过，深潜浮潜有没有潜过？我深潜浮潜都潜过，但是我一上岸，我告诉你，这身体真不行，怎么也得缓个半天才能缓过来。 对， 要不天晕地转的。 真的真的，我跟你说，高磊，年纪大要注意身体，你知道吧？就是到了一定年纪啊，就不能这个再做，就超过自己身体能力范围。 身体负荷的了， 哎，对。但是不过也提醒大家伙儿，确实潜水是一项这个挺高危险的运动啊。包括之前跟潜水教练一个女孩聊，他们去追鲨鱼，然后结果突然间这个 鲨鱼追他们。太可怕了！我前两天刚看这电影《巨齿鲨》，你知道吗？刚被惊吓了。 对，真的，有的时候可能在海底，我们会看到一些未知的世界啊，觉得特别美。但同时也要注意安全。哎，高磊，你别冲着我笑了，我都……哎呀，真的是。 我们来念另外一条吧。花花就说了，要是说出去玩，我一直很想去新加坡。听说那是一个童话般的城市，各种主题乐园。我带着高磊，飞车飞起呀，高磊会不会吐？你说对了，很想回归一下童年，毕竟年纪慢慢大了，再也没有去过乐园了。嗯，我想新加坡的一个人预算5000差不多了吧。今天互动一下，不能说太多，还在开车，不容易。您那得注意安全啊，您刚才停车给我们发的信息就行。但是我看了花花这照片，你猜的人多大？ 18。就得这么说，因为是一个女孩的照片，你知道吗？ 18开车上班去啊？ 就是你要学一下我这种情商 哦。 实习嘛？ 实习？哎呦，对呀， 对吧？ 18实习也早点吧。来看看那边还有谁？ 范思东说要是我带队哈、要赵爽带队的话，去哪儿玩都行；要是大帅带队的话，我其实出去玩都是自由行，我不跟团的。 大帅这么遭人嫌弃吗？ 我把这句话抄下来，我就放在办公室里， 哎、 我裱起来。 对对对，哎，对， 对吧？ 啊、哦， 第一次有人放心让我带队，真的。 李鹏飞说，我都快疯了。李鹏飞说了，想跟特频的王一出去啊，还有和谣传的美女。什么叫谣传呀？ 不是你们俩都说了我些什么？我真现在特别想知道。 其实也没说什么，就是说你美 啊，真的吗？ 啊， 那是对的。 你觉得我们俩能这么说？真是和谣传的美女赵爽一起去加拿大或者是澳大利亚，预算1块钱别找了，我还得去吃大闸蟹呢。哎呀，这位朋友，今天这份礼物估计是送不了您了，您这是白日做梦，白日做梦伤肾。 啊，我觉得今天天儿特好，哪儿都不伤。哎，就像蓝天白。 哇，你又开始了。 就是没办法，就声开了吧，你就想吼亮嗓子。 可以啊， 啊、 来吧，你想唱啥，我陪着。 那个不是高磊今天要去动物园吗？ 我待会儿就送你一首唱动物的歌，我告诉您，我还真有。 但是现在不放，我待会儿说。 蚂蚁搬家。 哇，好，行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最后一个时段，咱们继续互动交流。如果甭管是赵爽、高磊、王一、大帅带队哈，我们带您出去玩，您想去哪玩？您的预算是多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旅游目的地呢？ 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互动方式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了，接下来的旅游板块，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美景。 哎， 为了迎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分会，峰会哈，市属公园通过了新增花坛、花镜、花卉盆栽等游园环境营造，提升公园花卉景观的效果，营造欢快祥和的游览氛围。根据了解，论坛期间呢，市属各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布置花坛、花镜近30组，摆放了花波盆栽3000多盆组，花卉布置面积达到了30多万平方米，景观花卉花量达25万盆株。像非洲的凤仙、万寿菊、天竺葵等时令花卉是竞相开放啊。 而且北京植物园热带展览温室哈，也正在举行非洲植物精品展。180平方米的展厅里面共收集了近50种来自非洲大陆的植物，让人仿佛步入了非洲大陆。除了专属展区之外呢，还有猴面包树、酒瓶椰子、光棍树、象腿木等等高大的非洲植物也分散在温室的多个区域。本展览持续到9月9号。 是的。那么另外呢，香山公园对翠微亭、索道下站、芝松园三处花坛进行了重新的布展，景山公园西门锦绣花卵景区则以凤仙、海棠组栽花拱造型，配合万寿菊、火炬鸡冠等等，营造了喜气洋祥和和的景观效果。颐和园以展示东方传统的园林文化、展示中国魅力和首都形象的立体景观花坛亮相了长廊国花台，主要的游览区域呢共布置了87个特色花缸、17盆紫薇盆景。 当然咱们刚才说到动物园哈，咱就说说动物园到底这个有什么动物。这个来了不少来自非洲本土的动物哈，除了河马、白犀、非洲象、长颈鹿、非洲狮、黑猩猩等等哈，还有这种小型的动物。比如说什么这个 大帅高磊， 嗨，我没说啊，我什么都没说。这个非洲獴是吗？还有这个有一种非洲的猫，还有这个等等吧，常见的环尾狐猴、 是 赤猴、斑马， 嘿， 是吧？还有呢，这个北京动物园里面有2只亚达伯拉象龟。那这对象龟是塞舌尔共和国赠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哈。市民朋友和游客可以在中非论坛期间到北京动物园观赏这些非常具有非洲特色的珍贵动物。 好，接下来我们再简单了解一下这个157个景区门票价格降价或免费开放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截止到8月29号，全国已经有157个景区出台了门票降价或者是免费开放的措施。11黄金周前还有157个景区将出台措施降低门票价格或者是免费开放。 哎，那在已经明确降价措施的景区当中，扬州的瘦西湖旺季票价从150块钱降到了100块钱，还有青岛崂山旺季票价从245块钱降到了180块钱，还有新疆的喀纳斯，还有白哈巴等等哈，也都是从旺季的295块钱降到了195块钱。 是的。那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说，这314个已经或即将采取降价措施的景区当中，5A级景区121个，4A级景区155个，那么其中实行免费开放的景区30个，降价幅度在30%以上的有29个，降幅达20%到30%的景区有48个。 看来咱们十一出游又能省一笔钱呢。 哎，所以我觉得也是时候该计划一下哈，十一到底要去哪儿玩一玩了。 对对对对对，而且很多的女孩子，尤其是爱美的女孩子，去到一景点都得自拍， 哎， 拍个抖音呐、小视频呀、什么的，是吧？ 对对对，爱就像蓝天白云又来。 我给你换一首吧。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留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需要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这歌怎么样？ 就是特别棒， 是吧？ 对，就是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种很甜蜜的感觉 啊。每到一个旅游目的地，也可以拍一段小视频，是不是？ 对，而且我觉得关键是啊，旅游这件事儿，看跟谁去。 是吧，主要就是看跟谁去。 你笑得那么心虚真的好吗？ 肯定，我告诉你，跟我去一定特别开心。 太开心了，是吧、 哎、 还有听众朋友夸你呢，说听高磊这声 啊一定是个暖男， 是吧？ 特别暖， 是 冬天也热，夏天也热，然后 我是中央空调啊。我 他在直播间这温度就没下过35度。 南宫冰淇就说了、是不是你刚才就是念这个？ 对呀、 啊。这几年的假期基本都给了欧洲，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和主持人穿越赤道飞向地球的另一端，去澳大利亚看袋鼠报考啦。 哇、 哦、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啊，你要有劲儿还可以报我 啊，那回得来吗？ 小崔就说了，说诶，新西兰呀，新西兰去他20天，预算随便。玩的尽兴最重要。哎，你们几个谁熟新西兰谁上呗，我都喜欢你们几个主持人， 是吧、 我熟， 那您就都带着吧。可以的可以的。还有亚宁说了哈，闺女让我发的，她说她想去俄罗斯、因为要去看俄罗斯芭蕾舞团跳芭蕾舞，我闺女是学跳舞的，今年6岁，是一个1年级的小豆包，说你们快读我的信息吧，要不然闺女以为我发错地儿了。 没有，没错，没发错哈，俄罗斯可以呀、 对不对？咱近邻，而且现在去应该在十一之前去都还可以，因为十一之后可能就冷了。 而且其实对于小孩来说哈，就有的时候他接受到这种熏陶之后，会对他一生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未来的芭蕾之星啊，是不是？ 对呀，赶紧多看两眼照片啊，非常可爱。 杨宇说了，我想去马尔代夫，预算一人1万吧。主要就是想带着孩子去，孩子们一定特开心。马尔代夫就不适合孩子去吧，就适合有情人俩人小两口一块儿去，甜甜蜜蜜，嫩嫩奶奶，浪浪漫漫的，多好呀。 是啊，总要看跟谁去啊，跟高磊算了啊。然后这个我们看看齐峰说，无论去哪里都可以呀，只要能够玩海水、普吉岛之类的五天左右的行程，关键是和谁去，是吧？ 来了，真是，你倒说想跟谁去啊，是不是？赵爽、高磊、王毅大帅 啊，对呀， 啊， 是吧？ 啊，还有一个苗山，是吧？ 啊，对对对， 啊，都可以。 苗山可以啊，保证那个就是，你带东西他都能帮你吃完了，这是吧？ 是是是， 多年同事对吧？还是有一定基本的了解， 没错没错， 所以还是带我吧，特别适用。 你吃的少是吧？又不添麻烦。 哎，啊，对，就是您给我扔到商场里面，我就可以一天不出来。 还是购物之旅。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我们将会继续上期的话题，来为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0号规定，自2018年1月1号到2020年12月31号，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无论采取查账征收方式还是核定征收方式，其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都可以享受财税2018-77号文件规定的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政策，简称减半征税政策。 前款所述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是指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2条或者财税2018-77号文件规定条件的企业，对工业企业要求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其他企业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下期节目要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判断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欢迎您到时收听。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正好今天咱们说到出去玩哈，有一条趣闻也说到了主人去度假布偶陪爱犬。 哎，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啊出去旅游会有一些惦念的，比如说惦念家里的父母，然后可能惦念宝宝，所以很多人有了宝宝之后就不会说在二人世界出去玩了。 是是是， 对，当然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惦念家里的 宠物， 对，猫猫狗狗啊等等哈，所以抛下爱犬去度假，哎，不少主人都会心生焦虑。那英国一家企业推出了按照主人的模样缝制的布偶，我觉得有点可怕呢。然后他说专攻陪伴宠物犬，号称无论主人还是宠物犬都能因此而安心的度假。 对，那么居住在伦敦北部的阿特伍德一家最先体验了这种服务。41岁的克里斯·阿特伍德及家人受邀到外地出席婚礼，没法带宠物小灵犬点点同行，他们选择了定制布偶服务，制作了貌似自己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的4个布偶。 哎，点点显然非常喜欢这些布偶啊，但是无从确认他是否能从中认出主人的样子。克里斯说，点点喜欢几乎任何玩具，通常会啃咬玩具，并且拖拽到花园里。他们度假归来之后发现，点点把貌似两个孩子的布偶放在了窝里，并没有啃咬。 哦， 好有爱啊，感觉 是是是是是哈、嗯。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好多的话题哈，主要是说我们主持人带队，您想去哪儿玩？暖洋洋说了，2015年就想带我妈去巴厘岛，由于火山爆发中途折返了。10月下旬或者是11月下旬，如果主持人带队去的话，我觉得每人4500左右的旅游费用可以接受。如果有更合适的地方，我也愿意参加。我的老师也想带他母亲一起去玩，决定好了，我们就一起出发，随时听从召唤。 哎，我发现今天早上很多想一起出发的朋友了。 啊、哦， 对，这个更想跟我去欧洲哈。 啊，想跟我去动物园的。 哎，对， 啊，是吧？啊， 这个其实北京到了秋天也是秋高气爽的好时节哈。 哎，对。 然后这个北京周边其实也挺好的。 延庆啊， 对对对， 是吧？ 那密云啦、 啊，平谷啊， 怀柔啊，哦、是吧？ 咱都说一遍， 说了一早上的这个全世界各地哈， 嗯、 最后收收心。啊，也希望大家今天一天工作非常愉快啊！ 对对对， 对， 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份奖品，这么着，我们就直接送给这位美女兔子花花，好不好？我们会拍下来照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和您取得联系的。那么稍后呢、嗯，您别着急，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就行了。 哎，对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啊，今天早上跟我们来分享，让我一下子就有了到了全世界各地的感觉。 我告诉你，你放心，下次我们主持人带队的时候一定叫上你哈。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 稍后是。娱乐七十二变， 我坚持唱着、跳着、舞动着，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在场的路，只要勇敢做自己，你的人生舞台充满精彩。 席卷全球的当红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北京站已进入倒计时，动感洗脑的旋律，美国原班团队带来超凡现场体验，让你跳着舞走出剧场，真正百老汇的流行趋势，今夏爆款不可错过，即刻登录各大票务网站抢票吧。 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